积极、坚持，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改变我们生活的力量。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 107.3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5月23号星期三，周三，我们会聊就业，聊招聘。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您想不想去一家著名的公司成为他的员工，并且工号在100以内呢？有人说，对于普通的我来说，这样的机会还有吗？这岂不是天上掉馅饼呢？哎，我告诉您，还真有，那就是现在去一家创业公司吧，未来有一天您就会成为一家伟大公司，工号在100以内，甚至是50啊，也可能是10以内的初创的元老级的员工。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要为大家介绍一条资讯啊，就是可能在这些公司和这些岗位当中就会产生未来的明星。话说啊，百姓就业进校园，中关村创业企业专场招聘会昨天在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举办。招聘会共有75家中关村初创企业带来的450个岗位供高校毕业生选择。参会的企业呢，有北京信利达科技医药公司、北京度量科技有限公司等75家企业，全都来自中关村孵化园区，而且都是典型的创业企业。招聘的岗位有计算机、人工智能、经济管理、生物医药、机电一体化等。据主办方介绍呢，这次活动一方面是为毕业生提供就业渠道，同时也为创业企业寻找人才。你比如说，参加这次招聘会的初创企业之一的一家叫做普强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他们呢是一家做智能语音识别、语音分析和语言处理技术产业化为主要发展方向的高科技公司。那么目前他们有很多这种语音大数据的分析系统、智能车载语音助手等等。那么他们的人力资源负责人介绍，这次的招聘岗位有研发呀、测试啊、人工智能啊、大数据啊，对口的专业包括计算机、数学、统计等等。如果有基础好的语言学或中文专业的学生也可以去他们那里工作，应聘的岗位叫语言处理工程师。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创业服务中心和北京海淀留学人员创业服务中心，他们现在呢在孵的企业有600多家，截至目前已经孵化出23家上市公司，有国家千人计划专家46人，北京市的海聚工程专家64人，中关村高聚人才28人。去年在原企业获得股权融资是达到13.8亿。中心的希望昨天的这场招聘会能够在未来产生那么几个优秀的公司当中的优秀高管、优秀技术人才。今天呢我们也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大学应届毕业生找工作的话题啊，说说校招。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恒天财富的王全雅。全雅你好。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泉雅呢是共青团中央青年之声就业服务联盟的特邀导师啊，那么在多家知名的公司啊从事过校园招聘还有雇主品牌的相关工作啊。那么首先想问一下你们的这个公司啊，因为是做这个财富管理的公司啊，所以说你们去做校招的话有没有一些侧重或者倾向性？ 嗯，财富管理公司实际上在做校招的时候主要是两方面的人群。那一方面是我们叫前台，大家可以理解为销售哈，我们叫理财顾问。这一部分会是我们主要大批量招聘的一个人群，然后另外一个部分人群那就是我们可能后台包括比如说市场啊、法务啊、财务啊、人力这个部分，然后也会有一定的需求，但是基本上都是会在总部北京这样子啊。 好，那么刚刚过去的校招你们都去了哪些地方，对于哪些学校比较感兴趣一点？ 嗯，实际上因为恒天本身在中国我们等于有12个大区嘛，那基本上这12个大区多数的省会城市我们都会进行校招。那在去年年底的针对今年这种应届毕业生的这个校招里头，我们大概进了40-50家学校吧，基本上多数都是在省会或者是相对1-2线的一些城市。那我们比较偏向于一些财经类的院校或者是专业。那比如说我们像去北京的话，对外经贸啊、首经贸啊，然后天津财经大学南开啊，然后比如说像在如果西南财经大学基本上是在这一类的院校会多一些。 哦，去这么多学校， 嗯， 很累吧？ 啊，工作嘛。 那一般什么时候是旺季呢？ 其实这几年整个招聘就是校招这件事情的节奏一直是在变化的。 我怎么感觉提前了哈？ 对，这一点上我可能要点名一下互联网公司，因为他们托他们的福啊，这个招聘校招这件事儿一点一点的在被往前提。那以前可能可以说是在10年左右吧，基本上大家进校就是9月份开学之后10月、11月这个样子。然后等大概12、13年的时候就提到了大概9月、10月，然后接着13、14、15大家就开始做，从暑期开始就做这个所谓的内推啊，或者是提前批的 offer。 然后到现在就是大概上个星期吧，我们非常知名的国内的一家银行就开始了明年的这个应届毕业生的招聘。 就是说人家在大三阶段或者说在研三阶段 是的， 就要去为毕业研二阶段就要去为毕业去找工作了。 对，所以现在这个校招的节奏整体的一直是在往前提的。对， 好，所以这个是叫做节奏快啊，任务紧，责任大。 是的。 好，那刚才你们说了比较青睐是财经类的院校或者是财经类的专业哈，那么在跟这些同学聊天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他们有什么样的诉求？就是学这些专业的同学们他们都在想什么呀？ 其实我觉得现在学这些专业的学生思想的确也是在变化的。就以前学金融专业的学生或者财经类专业的学生，可能多数情况下就是说我想去银行啊，然后可能去外企的话可能去四大呀。然后现在的话，我觉得90后的孩子们现在更多的跟就业本身有关的想法越少了。对，就是可能他们第一可能不太着急就业，他们不认为是说找工作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你发现这是个案还是普遍性？ 我觉得可能在就是一二本的院校，就是好一点的院校，就8-5、2-1-1这一些的话，这种现象会相对普遍一些。我不能说他一定100%大家都是这个样子，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样的状况会越来越多。其实实际上如果大家去仔细的看，就是一些教育部也好，人社部也好，或者是第三方的这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去发的这些校招白皮书啊，看一些数据，会明显的发现现在考研、出国、创业或者是想要休息一下的这种学生比例越来越高。所以其实相应的来说，对于 用人单位来说也是一种压力，因为学生不着急就业啊， 嗯、 但是我们着急招人呢、 哦、 嗯，所以这方面的就是它是我觉得是一个大的现象哈。那我们再回到就是金融专业的学生，其实对于想要去银行这件事情的执着也没有以前那么深了，那可能跟、 哦、 大环境也有关系。那这两年可能银行大家说 AI 也好呀，或者是说这种柜员的减少啊，然后可能有一些银行甚至出现了一些绩效并不好的情况，那跟可能五年前十年前整个行业环境不太一样，所以学生现在对于就是说铁着头的想要去进这些国家级或者是中央级的这种金融机构的现象也比以前要没有那么多了， 去银行的情怀也没有原来那么深了。 对，它还是一个情怀，但是相对比例跟这个程度来说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变化的。 嗯，其实银行本身还是在赚钱的，大家从银行的财报当中能看出来，但是呢银行对于人的需求是在发生变化的。 嗯，是的。 所以给这些大学应届毕业生来说就带来了挑战啊，所以他们呢也会在行动上做出选择，就像刚才您所说的啊，也知道去了之后有很多的困难，或者是说不如原来那么好，不如想象那么好，那就去点别的地方，那能去哪儿呢？ 就是除了这些去出国深造也好，读研读博的这些学生也好，剩下的就业现在对于学生来说可能行业或者是说具体我特别想要去干什么这件事儿，其实对于学生没有特别明确的想法。那比如说我觉得哈，像可能十几二十年前在应届毕业生就业的时候，他可能会很清楚的知道说比如说我就想去工农中建，比如说我就想去哪两家什么样的外企，就是大家会有很明确的想法。但是现在大家更多的是我会去看比如说社会舆论呐、啊、可能会去逛知乎啊，然后可能会去看自己的师兄师姐在什么样的公司里边待遇怎么样啊，过得好不好啊，然后才会去想说诶、哎、这家公司是不是适合我、 嗯、 而不是说直接就是我熟悉什么品牌然后我就是一股脑的我就想去、 嗯、 那大家会做更多的功课去了解这家企业也好或者这个行业也好到底在干些什么，我进去以后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大家会做好充分的思想之后再去做这样的选择。 嗯嗯，所以这样的话呢其实做选择也更难了，因为了解的更多， 是的， 在信息处理的这个问题上面就会有很多选择综合症或者是不着急选择的情况出现。 是的。 嗯， 嗯，刚才您谈到的那个就是慢就业的问题啊，在现场在你们去校招进行招聘的这个活动当中有没有一些学生的对话会让你们印象很深刻？ 嗯， 跟你们聊的时候他们有没有一些话能代表他们这个时候的心态？ 明显的是我以前反正在可能前东家吧，反正遇到过一些学生、嗯、一个是比如说如果我们去这种掐尖的学校去做这种校招的时候，那有一些学生会有一些普遍现象是我在毕业季的时候我手上可能有好几个 offer， 嗯， 然后反正我不着急，我希望我可以最后做出一个对我来说最好的选择。 嗯， 那这是一种在比如说大家都抢的这种学生当中一个比较普遍存在的现象。那慢就业这件事情现在在学生当中呢其实就是体现为他不着急做决定。 嗯， 啊、他不会是说我收到了一个 offer， 然后我就觉得嗯就挺好，然后我就可能停止了继续在找工作的这个动作。 嗯， 而是说他会不断的观望。 嗯， 然后呢，在最后不得已做出决定的这个时间点，最后的一个时间点去说好吧，我决定我要去哪一家公司。嗯， 那在校招的过程当中，你们和学生要进行一些接触啊，有浅有深啊，你们了解到现在学生有哪些诉求？就以你们这个领域为例的话。 学生的诉求其实有的比较简单，有的也我觉得可能跟以前的这种就业者也是有一定的区别哈，就是首先他对于自我的这种认知跟要求会更高一些，也就是说他会希望说这家公司的文化是开放的多元的，那可能体现在一些细节上，比如说 不要统一的着装啊，比如说上班不打卡呀，比如说这个如果说可不可以是说我特别家里有事儿的时候，公司可以允许是说我在家办公啊，或者是说临时的离开怎么着，就是不会特别的难。那比较大一点的这种对于自我的这种要求，那可能就是说希望公司的领导层整体的感觉是更包容的，然后不会有很严苛的所谓的这些条例天条或者是文化价值观去硬性灌输。其实他们对于这种自我的保持其实是很关注的。 现在学生也挺大胆的，敢于问啊，就我穿什么衣服啊， 对，是的， 要不要这个按时的上班呀， 嗯，是的， 这个都很关心，而且能自己提出来。原来是敢想，不敢说，现在都不一样了。 是的，是的，就是现在的孩子，我觉得好也不好吧，就是看你怎么去看这个事情。反正他们愿意去跟，HR 去交流这些事情，那他，希望是说在真正进入一家公司之前，能够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去了解这家公司。其实我认为从这个角度讲，其实是一件好事儿。 与其现在拒绝或选择啊，不如。与其未来痛苦啊，凑合，不如现在呢，是拒绝啊。 嗯，是的。 嗯，刚才您说的那个是大家对于工作环境的一些要求，是吧？ 嗯。 那对于薪金呢，包括他们的这个未来的发展这一块，你觉得有没有一些变化？ 嗯，薪资要求的话，我觉得比较两极化哈，就是至少我了解，它可能跟我所在的行业有关，也可能跟我一直工作的内容有关。那两极化的意思是说，要么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北京生活成本很高，那相应的学生肯定会是想说，我希望我的薪资能够至少在我一进入工作的这段时间，至少能够维持我的生活。我觉得这是最，他们会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那还有一些人是可能他本身所在的院校跟院系一直是处于比如说国内顶尖的情况，那有很多的公司去他们学校做宣讲或者是招聘他们这个专业的学生的时候，那他们相应的这种薪资水平就会比较水涨船高。 你比如说这个财经类的这个专业哈， 嗯， 不同的学校他们这种薪资跨度能有多大？ 不说死了，但是我觉得上下差到一两万都是有可能的。 差这么多，都是应届毕业生。 都是应届毕业生。但是当然也会有比如说好学校跟相对不好一点的学校，或者是说本科跟硕士的这种区别，然后也跟这些公司本身发的 offer 有关。像比如说前几年阿里刚开始做这个什么阿里之星的时候，他就有这种顶天的应届毕业生60万的这种 offer， 但是实际上， 那就几个， 对对，就那几个，它是一个特殊现象，它不是普遍现象。那普遍现象的薪水呢，就是实际上在就业层面的这个应届生就业层面的差距，基本上几千块钱也都是会有的。 就在这种二本院校当中学财经类的专业，他们的期望薪资大概是在4-5千，五六千。 4-5千如果是在北京的话，其实已经算是就是期望相对低一点的了。那基本上现在二本院校的话，我觉得基本上在6-7千、7-8千这个样子。 这是跟专业有关。 对，跟专业有关。 学别的专业就不是这个价了。 对，每个专业实际上真的在毕业的时候含金量的确是不一样的。 是。这是薪资哈，那还有就是对于这个职业规划，你觉得现在这些孩子有想法吗？ 现在的孩子我觉得就是一股脑的，就是说我是学财务的，我就一定要一直做财务，或者是说我当时进学校我学的是金融，我就一定要进或投行或银行，就是这种状态也是比以前就是更少的啊，就是大家更多的是处于观望的，会觉得是说有可能是我当年进这个学校这个专业的时候可能没考好，或者是父母让我报的这个专业，但是其实我本身并不喜欢，然后出来我也想看看别的工种或者别的工作类内容，就是大家 是不是有这种，就是我知道我什么不喜欢，但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什么。 这种情况现在很普遍， 很普遍， 非常的普遍， 所以也会带来迷茫啊。 对，实际上不仅仅只是在应届毕业生的层面，其实现在工作了两三年甚至三五年的有很多的人还是处于这样的状态，就是我很明确知道我不要什么，但是你说我要什么我不知道，这种情况很多。 那比如说就以你们所关心的这个学财经的同学为例哈，他们当中有一定不会干这个行业的学生吗？或特别不喜欢这个行业的学生？ 有，但是我觉得相对好像少一点，因为金融怎么说呢，就是生活离不开钱嘛，所以大家对于就是这种数字钱啊的这种想法跟要求，尤其是在你学过这一套体系之后，你对于它的认知跟了解，其实金融的专业知识、经济方面的专业知识，在你的生活中或者是在其他的工作工种的这种未来的成长的范围当中，其实都是基本上用得到的，所以我觉得金融专业的学生相对来说，从事金融相关的工作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好，这是我们谈到的这个学生的一些诉求哈。当然可能还会有一些同学会问，你们食堂管不管饭吧？看有没有餐补啊，这种实际的问题哈。 是的， 对，那有没有一些不合理的？其实刚才所谈的这些，我们认为都合理，是吧？要不要穿正装啊？要不要打卡呀？能不能够灵活上下班呀？包括这个未来的职业发展空间，有没有一些不合理的要求？也现场提出来了。 其实多数情况，这种不合理的出现都不是要求，而是说这件事情就直接发生了 啊。 比如说现在说实话，我们在校招圈的这些 HR 里，我们大家很头疼的一件事儿就是这种所谓的诚信吧。那最简单的体现就是从最开始，以前如果说我们透过第三方或者我们自己去联系到一些学生说，哎，我们有个宣讲会，你要不要来，然后人家确认说会来，人家就会出现。那我们从这个宣讲会的环节就会出现，这个答应了来然后不来，然后比如说答应了面试然后不来，然后可能我已经收了 offer 说我几月几号我要入职，然后入职当天没有来，就这种情况，我不能说越来越普遍，但是的确发生率在变高。那这一点上，其实我们其实作为校招的 HR 也好，或者是说大面积的 HR， 就是希望能够呼吁大家重视自己的诚信跟自己的这种声誉。 那你们拿他有辙吗？他真不来。 说实话，我也不想扫我们这个行业的面子，但是的确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我们只能是说这个人没了，那我们再想办法再找。 那如果这个人以后再要来的话，你们会记住他吗？死的记住。 基本上这个情况是看人。看个人，就是说我这个 HR 自己，或者是说我们这个家公司内部，我们自己可能会有多数情况下是会有这种记录的啊。但是其实跨行业或者是跨公司的话，除非有比较良性的信息交流，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吧。 是，作为某家公司，如果他们建立这样的系统的话，倒是能够啊杜绝这样的人。 是。 但是。这个条条大路通罗马呀，作为这些朋友来说呢，也可以去，是吧？所以确实也只能做一些这个教育吧，或者是做一些劝导，因为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面呢，如果犹豫、出尔反尔，或者是不诚信，其实也会间接的影响到你的为人或你今后的一些事业和人生啊。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也想问问泉雅，就是以你们企业为例哈，你们喜欢什么样的人才啊？比如说人去了你们那儿，什么样的性格的人能够适合？因为一开始我介绍你们是做这种财富管理，现在呢做财富管理呢，我看好像最主要的是两类人啊，除了刚才您谈到后台那些知识部门之外啊，一类呢就是怎么把这个产品介绍给投资人、投资者啊，就是销售的多一点。还有就是拿这些钱咱们去进行组合，去投资，去分析，是吧？我觉得可能这两块人是你们最需要的吧。 是的。 那么这样的人才在企业当中应该如何努力，如何取得晋升呢？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一直的往前走，疯狂的世界，迎着

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这里是天气预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下午和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南风3-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风3-4级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校招这回事儿。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恒天财富的王全雅，全雅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全雅呢也是负责他所在公司全国校园招聘和雇主品牌的工作啊。那么全雅呢其实上一份工作啊是在一家外企啊。 是。 那现在呢是在一个这个内资企业啊，那你发现就是在招聘的过程当中，同学们对于外企的态度和对于这个民企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性质的企业的态度，有没有发生变化？ 其实是有的，当然这个东西是跟国家的政策息息相关的哈。有人会开玩笑说这个可能外企这两年有点落寞了，但是其实我不会这么去说这件事儿。但是的确从就业市场的角度上去看的话，学生对于这个外企的这种渴求或者是这种向往的确比例是在减少的。那跟这些大型外企在中国的业务发展呐、国家政策的这种偏向啊，还有整个大就业环境、互联网创业企业的这种崛起啊，其实都是有关系的。 我相信你在外企当中还有不少这个圈内的朋友哈。他们在聊到招聘的时候什么感觉？还好招人吗？ 肯定是比以前顺风顺水的时候要难的，这个是一个事实，没有办法去躲逃避，或者是说去避而不谈的。那其实很多很顶尖的人才现在的确都是在往风口上去流，那包括互联网企业、初创企业，这些每天在新闻里边听到什么 A 轮、B 轮、天使轮的这些公司啊。 所以就是同学们对于外企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 是的。 所以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啊，大家获取信息的途径也多了，也会对比，也会去打听。这样一来呢，在选择上面呢就跟原来有很大的不一样。 是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比拼的也是企业了哈。因为都想招优秀人才嘛。为什么去他家不去我家呢？那企业呢现在都去校园做校招。而且这些年我们也发现校招的这个频率啊越来越快，刚才你说的这个启动的时间也提前了，另外去学校招人的学校也越来越多了。那您认为为什么有了互联网企业还要去校园里面做校园宣讲和招聘呢？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 其实就是我们一般校招哈，我们会分为线上招聘跟线下招聘两个部分。那线上部分的话，重点是在于说我的面可以打得很广，也就是说我没有地域的限制。大家在线上，如果我做一个线上的宣讲，或者说我建了一个网站，那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的学生，他随时随地只要有网，他打开来就能看。 对啊，这不太容易了。 是，但是他并没有非常强的针对性跟穿透力，也就是说我可能打开了这个网站，但是我根本什么都没有看完，我就看了一眼，我就把它关掉了。那这个信息的传递本身是无效的。再者是说，有一些公司的招聘需求是非常精确的，比如说我就要精算类的学生，比如说我就要学计算机的学生，我就要医学类的学生。但是如果我在网上去做的时候，这些浏览进来的人，我没有办法去明确的知道我是不是找到了我对的人群。所以线上只能铺面，那线下的这些进校动作的话，是至少保证我进的是这个实在的学校，我实打实的见到了这些学生，那我透过一些渠道实打实的去接触到了我想要让他知道我在招聘的这些学生，然后他就有大概率，会有更大的概率是说来的这些人是我想要跟他沟通的这些人， 还得眼见为实啊。 是的， 这是一块，就是实实在在为了招人服务。 是的， 为了现在招人服务，还有什么别的目的吗？ 还有一个目的呢，就是我现在在做的另一半的工作，那叫雇主品牌宣传。那所谓的雇主品牌宣传，就是希望就业者能够透过我们的宣传去实打实的了解到，哎，有这么一个行业，有这么一个公司在做一些什么样的事儿，我们宣传的企业文化是什么样的，然后让你了解之后呢，你愿意来我们公司工作。 这个就跟消费者对一个品牌的认识是一样的，愿意购买。这个是有一个雇主品牌的效应在里面的。 是， 那企业去学校做宣讲，怎么来树立自己的雇主品牌啊？ 其实目前不同的行业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展现的侧重点会不一样，但是如果是做宣讲这个形式的话，大规模的可能不太逃脱得了，就是说上来我先介绍一下我这个公司，然后那可能会请我们公司比较有名的人出来，去比如说像俞敏洪、马云这样子的出来去站台，然后介绍公司、介绍产业，然后接着可能会介绍招聘需求，然后告诉你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然后给你去展示我们想告诉你的，我们公司是什么样的，你进来以后会怎么样的开心，或者是你会得到什么样的资源、培训、晋升，然后让你对这家公司产生兴趣。 好，那这个学生一天得听好多场，十几场校园宣讲会。 是，有一些比较好的院校，一个秋季下来可能会有近千场的这种宣讲。 哎呀，学生听的会不会晕了？ 会。 那这种宣讲对于企业在招聘上面有什么样的作用呢？除了实实在在招到现在要招的人之外，还有哪些影响？ 其实雇主品牌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你可以理解它其实也是一种销售，只是我卖的不是产品，我卖的是公司。那我透过这种落地的活动，将这个公司的这个雇主品牌去植入到一个候选人的内心，那在未来他的就业过程当中，他就会始终会知道有这么一个公司的存在。那如果哪一天他想要换工作了，或者是找工作了，他里边它会是一个选项，这家公司是一个选项。 这就跟那广告一样，哎呦，这个牌子电台里说过。 对， 啊， 是的， 就是多少有一点亲近感。 是， 这就是为未来企业招聘在这儿提前铺路架桥。 是的，没错。那其实就是打开这个第一认知来说，这只是第一步，那后边可能还会有后续的，是说我们透过逐年的这种动作，或者是渐进式的这种宣传，然后慢慢的让就业者了解到，不仅仅是说我这个行业在干嘛，我这家公司是做什么的，更多的可能就会再深入的去了解，比如说这家公司的企业文化是什么样的，比如说这家公司大家都是比如说比较专业的工作，还是比较开心的工作，还是大家都是这个海归，还是大家都是这种硕士本科，就是它会有慢慢的标签化的一个过程。然后当 就业者本身的需求跟这些标签的匹配度越来越高，他就有更高的倾向进入这样的公司。 嗯，就是先给别人一个好印象， 嗯， 是吧？ 是 良好的印象实际上是良好合作的开始。 是 啊，只不过这个合作有可能是现在就牵手， 嗯， 也有可能是有缘的时候 对 再谈，是吧？ 是。 嗯，所以就是企业为什么这么喜欢扎堆的去学校里做校园宣讲，一方面是要招现在需要的人才，另外一方面呢也为了这些人才日后能够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啊，在这里做一些准备。 是。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吧，啊，说说比方说以你们企业为例的话，你们喜欢什么样的人才，人才在企业内部是如何得到培训和晋升的。刚才一开始我介绍你们是做这种财富管理的，那么也就是说销售人员应该是占绝大多数，是吧？ 是。 这块是更多的从应届毕业生当中来吗？ 嗯， 还是从这个其他的机构招一些有经验的人？ 嗯，我们基本上应届毕业生在我们的理财顾问的团队里边的话，它不是一个大批量的存在，但是每一年都会有一定的比例。 嗯 啊， 还有就是投资人员，是吧？ 嗯， 怎么把这些客户的钱更好的管理好， 嗯， 那这一部分要求就是更专业了。 嗯，是的。 这些会从学校里面来招人培养吗？ 嗯，也会。 也会， 就是说在一些情况允许的部门里头，所谓情况允许就是说我的工作性质是可以让一个完全没有任何经验的人从零开始去掌握的这种工作内容，我们是会有这种应届毕业生的招聘的。但是在资产管理的这一端这一个方向的话，也是更多的偏向于就是有经验的工作人员，那可能是银行的投资部啊，或者是投行的呀，或者是以前是做这种基金运作呀，就是这一类的人。 嗯，好，那么以这样的一种企业性质为例的话，哪些人是你们比较喜欢的，或者什么样性格的人会适合这种工作的要求？ 嗯，总体来说其实我觉得多数公司的要求都不会相差特别多，只是会有一定的侧重。那比如说像我们这个行业，因为行业本身很年轻，那可能在中国的发展也就是近20年的事情。那中国证监会、银监会的监管也是这几年越来越关注这个行业，也做了更多的要求。基本上最近这半年，每个月都有新的东西出来。那我们其实针对这一个部分，还有这个本身这个行业的金融属性，我们会喜欢更偏向于抗压能力强、自我驱动能力强、然后学习能力强的这一类人群。 好，我们分解一下吧。 嗯， 抗压能力强，在你们这样的地方工作要承受多大的压力？ 其实很简单啊，如果说我的公司是销售导向型的公司，我公司可能60-70%都是销售的情况下， 嗯， 那很容易理解，就是公司肯定不会养完全没有销售能力的这种人员，对吧？ 嗯， 那如果你要是在考核的这个范围内你没有达到要求，那不好意思，您只能离开公司。这个东西它是像铁条一样的存在，没有任何余地，因为你的销售数字就在那儿嘛。 嗯， 所以你需要有很强的这种抗压能力去应对，是说我到3个月了我还没有销售出一单，我到5个月还没有销售出一单了，我已经即将要被淘汰，但是我还能够坚持下去，最终把这个东西磨出来的这种能力。 那如果大学应届毕业生去的话，几个月没卖出去一单的话就要考虑后面的事儿了。 是这样没有错哈，但是实际上公司对于应届毕业生直接进来去做销售这个职位还是会有一些照顾的，就是说跟我们会花更多的精力去帮助他去成长。那我们讲到了刚刚您问的这个培训机制哈，那像我不能说整个行业都是这样，但是至少在恒天的话，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独立的培训公司，那它叫恒天大学，那它专门就是帮我们这个整个公司内部前台人员、后台人员的这个整个全环节，从专业的角度，从资产管理的角度，然后从这个能力的角度，全面的去武装一个人，去帮助他成长，然后学习快速的适应。那其实在这方面我认为就是说恒天能够给到大家的这种培训跟平台还是不错的。嗯， 比如说我是一名有工作经验的社会人员， 嗯， 还有一名同学他是刚刚毕业的， 嗯， 我们俩同时进到这家公司， 嗯， 我没开单， 嗯， 他也没开单， 嗯， 谁最早被淘汰？ 应该理论上来说是不，理论上来说应该是一起的，理论上来说 一起被淘汰 啊，理论上来说是这样。 我有工作经验，不能给我的时间就越短呀、 啊。不，大家其实就是从我们的制度层面角度其实是一样的，只是说可能对于应届毕业生，我们在管理的手段跟过程当中会给予更多的关注啊、 嗯， 所以相对来说，你可以说应届毕业生的资源会比你更多一点，但是。最后的考核结果不会因人而异。 好，这是抗压能力哈。 对， 自我驱动能力怎么理解？ 自我驱动能力就是，其实是跟后边的学习能力是相关的哈、 嗯。 那比如说我们出了新的监管也好啊，比如说有新的这种行业的负面新闻或是正面新闻呐、啊，然后包括，就我们会希望是说这个人本身对于自己的提升是有要求的， 嗯， 而不是说我被动的等待别人来给我资源，然后别人来帮我成长、 嗯、 而是说我自己对于成长这件事情是有渴求的啊。 在这个领域就是得不断的学习，每天都有新的知识。 是的， 是吧？ 嗯， 我曾经还采访过几位这个理财顾问啊，他说每天都得看很多的资讯， 嗯， 了解到你所关注的这个行业的一些动态的变化， 嗯， 啊，不像有的工作可能就是今天完成昨天的工作，他们这个不仅要完成昨天和前天和这段时间的工作之外，每天还要获取很多变化的信息。 是的， 这个可能也是行业属性哈、啊、决定的、 嗯。 那最近这些年，比如说你们招的这种年轻的员工，有没有特别优秀的？ 嗯，有啊，就是我们公司的话，比如说我就拿前台的销售，就理财顾问来说的话，就是我们的等级就是普通的理财顾问，然后团队长、营业部总经理，然后可能城市总，然后区域总这样。那营业部总经理大概有10%-20%吧， 嗯， 是应届毕业进来，然后可能也就是3年-5年之间。的这些人， 嗯， 然后这一撮人在公司的总人数里边，就是营业部总经理这个职位本身在公司里边的占比大概就是2%-3%， 嗯， 这么一撮人，然后这里头有10%-20%是应届毕业进来的人， 嗯 啊、所以其实发展的非常的快。那再往下一层，团队长这个级别的话，那就基本上可以达到30%， 嗯 啊，就是。我们的应届毕业生进来，一旦你要是真的能够开单，掌握了这个行业的一些技能知识，并且你愿意去努力，其实发展是可以。我们常常会说，恒天是一家没有天花板的公司哈。 那有没有扛不住压力走了的？ 那当然有， 这个多少多少。 说实话，淘汰率其实是挺高的，就是在这个行业上来说哈，这整个行业普遍的淘汰率都不是特别的低，相对于其他行业的销售，因为纯数字追逐嘛，在销售这件事情上，那我们再讲一下，就是后台我们所谓的这些支持部门的话，举个例子哈，因为这个行业本身很短，刚刚之前说可能就20年，那恒天才10年，那我们公司的中高层里面现在有86年的总裁， 嗯， 有85、86、87年的助理总裁，就是这个现象都是在恒天实时存在，而且也比较普遍。 嗯，他们是一开始就进入的吗？ 有一开始就从，因为恒天08年开始嘛，那就是有08年就进来的，工号是00000，就你刚刚最开始的时候开篇说的00008还是00009，就这种人， 嗯， 然后也有那种就是可能10年、11年进来的，嗯，都有， 嗯， 然后可能一路的话也有做过销售，然后转到后台的，然后也有后台的去转销售的，然后也有就是说我可能从最基础的专员开始做起，然后一路的沿着正常的这种渠道一路往上晋升，跟着公司一起成长啊。恒天其实是会给这样的机会，其实是不仅仅是恒天了，说实话这个行业因为本身很年轻，所以这种机会会比较多。 嗯，刚才您谈到的这个行业确实就是如果是一个行业处在上升期的话呢，你越早进入应该是越好，只要你能够留下的话。 是， 嗯，那当然泉雅也去过很多其他的公司哈， 嗯， 我们判断一个行业啊， 嗯， 是否处在上升下降和平稳期，你认为有哪些标准？因为你也去过很多的地方了。 我觉得这个香炉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大，我觉得有一些超出我的这个可回答的范围，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的。那我觉得这个规律可能更普适一点哈，我不一定适用所有人。那我觉得第一个是要看整个大国家的政策，就是这我觉得是这个是跟政府的这个整个国家性质有关系的。再一者的话就是看大的消费趋势，大的消费趋势在哪里？其实这个还是跟政策有关。我觉得没有有一些东西，就像比如说最近就是抖音、快手很火呀，然后再往前可能微博很火的时候啊，然后可能再往前 BBS 很火的时候，就是在它火之前你是没有办法预见的。有很多时候风口就这么就吹起来了，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其实是不太好判断的。但是如果想跟着国家大政策方针走，绝对不会错。 好，只不过后来是选择公司的问题了。 对，其实。最后就是像我刚刚之前说的，就是说你在了解一家公司的过程当中，你会不断的给对方贴标签，也给自己贴标签。当你的标签重合度越高的时候，你就越可能倾向于去这样的公司。 所以就是不管是校招还是说社招，其实这里面呢也有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就是说学生是怎么来看待，或者说社会人员是怎么来看待这家公司和他所处的这个行业。那你们呢也会看待，就是说这个行业的发展我更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的问题。其实谈到你刚才所说的财富管理这样的一个行业啊，确实还是比较年轻的。那么根据我们的了解呢，一般的投资人或者说原来在银行存钱的啊，这些储户啊，提到这个领域的从业者更多的会谈到，就是不就是跟我推销吗？啊，但是我们发现呢，最近这些年这个行业在发生一些变化，换句话说对于人才的要求也在发生一些变化啊。这个我想全雅应该也是比较有深刻的理解和体会，就是你们对于这个人才的工作，你们对他们的要求前后都有哪些不一样？ 就拿我们的理财顾问来说好了，就是如果我们把它管作叫销售的话，其实说白了它就是卖产品。其实我卖什么都不重要，只要你能卖出业绩就可以，这是销售原本的定义，对吧？但是我们现在更倾向于管他们叫理财师。为什么会我一直会说就是理财顾问？我们希望是从原来的纯销售型导向，把我们的顾问、理财顾问、理财师培养成真正的专业的这种资产管理的专业人士，他可以站在客户的角度，实时的去了解客户的需求。我是希望，财产的保值也好，增值也好，传承也好，还是未来去外面拿身份也好，所有的这一些，了解他的资产比例，然后了解市面上所有的这些产品跟他的特点，然后为这个客户去量身定制真正适合他的理财计划、财产分配。或比如说我应该百分之多少买什么样的产品，应该百分之多少买多少长的产品，就类似这样的。我们希望它越来越专业。 你觉得目前这样的人才够吗？需求量大吗？ 需求其实在这个行业这样的人才是非常匮乏的，所以其实也是现在这个行业的一个发展瓶颈之一，因为我们缺乏这样的人。 那这样的人才是从现有的销售团队里培养好呢，还是说我们去招已经有一定经验的人到相关的公司来，就是挖人更好一点呢？ 其实是要多管齐下的。就是无论是从有经验的这些可能银行的私人银行也好，或者是投行也好，去挖这些人，还是说我去同业里面挖，还是我去培养我们的应届毕业生，其实是要多条腿走路的，没有办法是说我就押宝在某一条线上。 总之还是远远不够。 对。 以后有机会呢，我们也可以聊一聊哈，就是这个领域的一些高层次人才哈，是怎么来进行找寻，以及他们在择业的过程当中哈，更看重什么哈。今天节目快结束了哈，最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就是这个薪水的问题啊，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哈，因为在一种销售导向为这个考核目标的这么一个公司里面，其实一定是和业绩挂钩的哈，这个薪水。那以你们为例的话， 以你们为例的话，这种薪水一般是怎么来确定的呢？ 我们的理财顾问的薪酬其实也是纯业绩导向的，也就是说比如我们会按照你过去3个月到6个月的业绩去推算你接下来3个月的薪水啊，那也就是说你的薪水构成实际上是2个部分，一个是你的基本薪资，一个是你的销售提成。销售提成的部分并不因为你的基本薪资的变动而变动，而是纯粹就是你卖多少然后相应的就拿多少钱，对吧？那基本薪资的话根据你过去3个月到6个月的这个业绩然后会有一个区间，然后你比如说假设我卖10块钱，那我的区间是在0到20，我的薪水比如说假设是1000块钱，我全部都是打比方哈，那我可能卖50块钱，我的薪资区间是在40到60块钱之间，那我可能我的薪水是100块钱啊，就是类似这样的状态，就是每一个按照你过去的业绩去推你现在的基础薪酬。 换句话说，这个业绩有可能上，也可能下，有可能上上下下啊。 对，是的，有可能我这个月一个月的薪水可能是2-3万，然后可能这3个月我可能就倦怠了，就没有好好努力，然后到下3个月我的薪水可能就变成4000块钱啊。 所以也需要一定的抗压能力才能够在这个领域里面做得更久，做得更好。 对，所以就是回到刚刚，就是说我们希望抗压能力强，自我驱动能力强，你不断的要追求我要一直在这个水平，说是我要超越自我，对，我们希望有这样的人存在。 确实就是每个行业的要求不一样，发展的特性不一样，对于人才的要求也不一样。今天呢我们是从一家财富管理公司的校招谈起，今后呢我们也会选择不同类型的企业哈，来谈一谈他们对于应届毕业生的一些要求。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泉雅今天的光临，谢谢您。 谢谢， 接下来是北广购，朋友们明天再见。 我坚壮使我坚强，假使敢梦遇上，假使天真地唱，我也会笑容漂亮。原来岁月太长，可以丰富，可以荒凉，能忘掉结果，未能忘记遇上。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5月24日第一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正在招募10个家庭走进中国西瓜之乡大兴庞各庄镇，品尝大兴西瓜，感受百年种植历史。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楼市好声音公益维修季活动又开始了。 1 2 3 2 2 3， 无论是电器、家具还是装修，有什么小问题啊，只要您需要维修，可以联系我们。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也可以关注楼市好声音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参加。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